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22集。边南回头看了他一眼，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太敏感，秋意的这个笑容似乎意味深长，让他顿时有种被扒光了衣服扔到大街上了的感觉，忍不住对着包踢了一脚。 你笑什么？ 啊？想这么多不累吗？ 你先笑我才想的。 我知道的没你想的那么多。 你知道多少？ 这么在意这些？ 在意？你不也因为一句话揍我一拳吗？ 我只知道你妈妈的身份，别的不知道。 这就够了。 秋燕从里屋探出半个脑袋，一看到他放在地上的包，立马急了。 大胡子，你要走了？ 啊，我要回学校了。 我写完作业你再走好吗？ 行，不过你要认真写，现在就去写。 好。 秋燕跑回了里屋，俩人盯着电视，陷入了我假装我一点也不尴尬一点也不别扭的深渊里。边南看了一会儿，实在忍不住了，起身进了里屋去看秋燕小朋友写作业。秋燕在桌子前坐得笔直，写得很认真。边南走到他身边了，他才发现，抬起头看着边南， 你看我写的字 还有多少要写啊？ 再写完一页就可以了。 那加油写。 边南回到客厅，秋意还在看电影，于是他就靠在沙发上百无聊赖地玩着手机。因为跟老爸也经常处于无话可说的状态，所以他对于这种尴尬场面一向挺适应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对方是秋意的时候就特别别扭。玩了一会儿手机之后，他没话找话地说了句， 你妈妈是俄罗斯人啊？ 嗯， 战斗民族啊，你身上能看出来点，二宝一点也不像，他就是小棉花团。 是吗？我跟他那么大的时候也一样。 不能吧，你这也太不科学了。 边南盯着秋意看了一会儿，实在无法想象跟秋燕一样松软可口的秋意。秋意笑了笑没说话，继续看着电影。边南觉得这事儿大概跟他妈妈去世有关系，也没多问。他不太能体会失去妈妈是什么感觉，如果他亲妈突然没了。边南看着墙上的钟想了很久，他应该不会有那些书里写的痛苦感受吧。 你妈对你很好吧？ 嗯。你妈对你不好吗？ 不知道，我跟我妈就没怎么在一块待过。 没在一块待过也应该是心疼自己儿子的。 秋意偏过头，手指撑着额角看着他，半天都没动。边南有些不自在的摸了摸自己的脸。 把你帅晕了还是怎么着？再敢收费了啊。 你跟边心宇关系也不好吧？ 哼，那能好得了？在他们眼里我这叫原罪。 原罪？ 是不是特牛逼啊？边心宇冲我说这话的时候才9岁，我那会儿还特地去查了一下这是什么意思。 查到了。 后来我就突然懒得跟他吵了。小时候我就特不服气，凭什么？凭什么他们可以对我想骂就骂，想打就打？哎，后来明白了，因为我妈破坏了人家家庭，我背着原罪，就凭这个。 秋意没再说话，拿起遥控器，一下下在手里翻转着。边南窝在沙发里， 对着天花板发了一会愣之后，突然发现自己居然说了这么多平时他绝口不提的东西。也许是因为知道边星宇跟秋意说过这些，也许是太没话题了，但不管怎么说，这都让他略微有些不安，一下坐直了。秋意没什么反应，边南僵了半天，出于一厢情愿的交换心理，他试着问了一句： 你妈妈？ 可能自己亲妈实在有些不好提，他对别人的妈妈一直都挺好奇的，比如万飞的妈妈特别会做菜，很豪爽。孙一凡的妈妈很凶，每次打电话开场白都是你个不孝的玩意儿。 去世了。 啊？ 车祸。 哦。靠。跟你一比我真是太实诚了。 你是心大，跟二宝似的。 秋意看了他一眼，有些费劲的伸手从茶几下摸了包烟出来。 要吗？ 不要。哎，你爸不管你抽烟？ 管，我就仗着他行动不便发现不了。 哎， 又过了能有半小时，秋叶捏着自己的本子从里屋蹦了出来，很得意的冲边南晃了晃，然后把本子放到了秋叶腿上。 我作业写完了。 你什么时候能半小时写完，我让你喝可乐。嗯，字儿写得越来越好了。 老师也说我字写得可好了。 真厉害。 边南搂着他在他身上狠狠揉了几下。秋燕大概是被他碰到了痒痒肉，很响亮地笑了几声，在沙发上扭成一团。 好了，没错字。那大虎子该回去了。 哦。 有空再找你玩。 那你什么时候有空啊？ 我 在知道秋意是大宝之前，他倒是有过计划，在大宝腿好利索之前尽量抽时间过来帮忙弄点什么。秋燕和秋爸爸两人在家什么都不方便，他的确挺不落忍的，但现在知道真相的他眼泪掉下来，攒攒都够串条项链了。现在要让他过来，他是真的不太情愿，也太尴尬了。 明天就得过来，我要去医院。 什么？ 你过来送我去医院检查？ 你是不是溜我呢？ 不溜你溜谁？ 我靠，我以为咱们经过亲切友好的交谈。 那你明天就亲切友好的过来帮个忙吧。 靠，算老子陪你，看谁能把这恶心死。 大虎子，不能说粗话。 我好，不说了。 秋燕低头在本子里翻了翻，拿出一朵夹在本子里的小红花贴纸，冲他招了招手。边南只得在他身边蹲下。 干嘛？ 这个是奖励，不说粗话就给你一朵。 谢谢啊。 边南很无奈地摸了摸脸上的贴纸。等他拎着包走了以后，秋燕在客厅里站了一小会儿，转身准备跑回里屋。秋意叫住了他： 二宝同学。 啊？ 把那个大黄蜂拿过来，咱俩聊聊。 哦。 知道这个东西多少钱吗？ 50块。 翻10倍都不止。 啊，这么多？ 这次就算了啊，以后不要随便问别人要东西。这个对于大虎子来说也许不算什么，但对我们家不一样，懂吗？ 嗯，我不知道这么贵，方小军说他那个30块。 他那个跟这个能一样吗？胳膊腿都摆不动。行了，不说了，你给大虎子打个电话谢谢人家，以后不要随便跟人要东西了啊。 哦。喂， 哥哥，你怎么知道是我说要大黄蜂的呀？ 这不废话吗？你不跟人说要这个，他那种粗枝大叶的傻子能想到送你这个呀？好了，打完电话洗脸睡觉去。 秋燕电话打过来的时候，边南刚到宿舍楼下。 二宝，怎么了？是不是你哥骂你了？ 没有骂我，是我哥让我谢谢你买的大黄蜂，我不知道那么贵。 没事没事，不贵的，就当是我送你的六一礼物，六一的时候我就不送你东西了。 我还该还你钱，不过我记得呢。 二宝有时候跟个小傻子似的，有时候心思又重得不行。二宝，那个钱呢，你满十八岁之前还我就行了，一年四十，今年的已经还过了，怎么样？ 好。 跟秋燕打完电话，边南回到宿舍，冲了个澡之后躺床上发愣。隔壁宿舍有几个人，边南能听到他们打牌时的笑声，王波还过来叫了他两次，他都躺着没动。今天他拎着包出去的时候，王波看到了，知道他是要回家，现在他拎着包又回来了。边南不想跟人说话，怕被问起为什么的时候编不出合适的答案。他拿了耳机塞上，听了一会儿音乐，发现对培养瞌睡没什么帮助，于是又拿了手机开始玩游戏。玩了没几分钟，电话响了，他顺手按了接听之后，才看清是老爸的号码。 爸， 怎么没回家？ 我， 阿姨说给你打电话，你说不回家，这周不是不训练吗？ 有事，我明天晚上再回去。 阿姨给你买了不少衣服，明天一定要回来，知道了吗？要不要叫老吴去接你？ 我打车回去就行，不用接了。 边南觉得自己嗓子有点发紧，挂掉电话之后，他狠狠地咳嗽了几声。如果换了是几年前的他，这事儿他一定不会这么认下来，他一定会告诉老爸，不是我不回，是阿姨不让我回。但现在的他不会再这么说。阿姨在电话里说得很巧妙，只字没提不让他回家，他又跟老爸说了，反倒会变成挑阿姨毛病不懂事的孩子。他把手机扔到一边，玩游戏的心情也没了，胸口堵得难受。在床上坐着愣了一会儿，他跳下床，抡起一张椅子狠狠地砸在了地上。他还没顺过气儿来，过去捡起一条椅子腿对着墙又砸了一下，再拎起椅子面抡在了门上，最后对着屋里的铁皮柜子又咣咣踹了好几脚，才喘着气停下，蹲在地上愣神。 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，欢迎大家订阅转发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